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去旅行呢？意大利、法国、希腊，旅行的重点除了是享受美食、认识当地的民生，还肯定包括当地的建筑。每个建筑物背后都有它的故事，你又知不知道呢？罗马式、哥德式、文艺复兴、巴洛克，每个时期的建筑风格怎样分辨，你又知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讲故事，讲建筑物背后的故事，讲建筑风格演变的故事。当然更加重要的是让大家学习怎样欣赏建筑之美。我们的节目叫做建筑二，有人问我诗意、画意，大家就听得多了。不过什么叫做建筑二呢？这个当然不是我凭空捏造的一个词语，而是来自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徽因。他在1932年11月发表的《平交建筑杂录》开篇之中就这样写道：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者一个倾颓的奠基的灵魂里面，无形中都在诉说，甚至是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比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地声明，里面还有超出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中更加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这一份凭吊与轻衰的感慨。偶然更加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文，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阵时的锐感，即使不叫他做建筑二，我们亦都要临时为他制造一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吗？ 欢迎你一起来感受这种建筑二。首先我们会同大家介绍建筑史的不同时期，带大家去到古埃及、古罗马，一直走到去当代，认识现代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同时我们会一步一步同大家讲下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故事。主持除了我冯杰，还有研究建筑和历史的两位专家，分别是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助理教授徐仲文 Carmen。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men。 同埋有岭南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曾卓然。 Hello。 Carmen 咧就喺城市大学度任教，除咗系教授建筑史，仲研究城市发展以及系房屋历史。而卓然咧之前咧一直就喺大学度任教文学同埋历史，亦都喺香港电台咧主持紧几个有关历史嘅节目噶噃，包括有我哋文教组制作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嘅《古今风云人物》，以及系港台电视31嘅《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第一集，首先同大家概要咁样讲下 建筑同埋建筑史先。首先问下两位啦，究竟乜嘢系建筑呢？嗱，我哋依家个节目就讲建筑史啦。咁首先系咪应该定义一下乜嘢为之建筑先呢？ 其实咧，我哋而家成日讲建筑咧，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谂系一啲好大嘅建筑物、好靓嘅建筑物，或者有一啲名师设计嘅建筑物。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人类发展嘅历史咧，建筑一开始其实好简单，只系咧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栖身之所去保障自己，亦都咧唔会受到即系洪水猛兽嘅侵袭。咁所以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就冇建筑师呢个工作嘅，只系咧大家用佢自己嘅智慧，用佢自己方法咧，寻求一个安身嘅地方。 你问到呢个建筑历史嘅起点咧，其中有一个可以讲咧，就系中外咧都会话，即系最早我哋见到嘅考古证据咧，就系一啲所谓嘅土堆嚟嘅，即系话咧，其实一啲喺地下上面比较一啲高啲嘅起出嚟嘅一啲咁嘅结构，咁其实系最早嘅一啲嘅见到一啲建筑物。咁其实呢一啲其实都系栖身啦、保安啦，即系以防俾人哋喺你休息嘅时候攻击嘅目标嘅物件嚟。咁所以同我哋今时今日讲嗰种即系建筑同设计好有关系嗰种咧，系都几唔同噶。 系啊，完全两回事。 即系话人类系为咗一个栖身之所可以进入嘅一个地方，咁所以咧就出现咗一啲嘅建筑物。咁但系我哋有时又会觉得有啲嘢唔系纯粹地系为咗住屋而去做嘅一啲构筑物啦。咁嗰啲我哋又会将佢视为系建筑嘅一部分。譬如系啲咩咧？譬如系一啲好大条嘅柱啊，一啲方尖碑啊，又或者系一啲我哋之后都会讲到嘅，譬如系有一啲金字塔啊，咁呢啲我哋又唔可以将佢定性为一啲人类居住嘅地方，但系我哋又会将佢视为建筑嘅一部分。 嗱，我谂建筑一开始咧，好似头先咁讲，只系为咗即系大家为到自己屋企人或者自己嘅部落咧，寻找一个安身之所。咁所以最早期嘅建筑咧，就我觉得都系从呢个住房开始嘅，即系点样咧为自己去做一个屋企。咁但係咧，隨住嗰個社會同埋嗰個文化咧越嚟越發展咧，我哋社會變得越嚟越複雜嘅，由一個家庭變成一個部落一齊居住，部落開始有領袖，部落開始有財富，部落開始互相入侵嘅時候咧，嗰個社會越嚟越複雜嘅時候咧，我哋就需要更多唔同嘅建築嘅類型。嗱，譬如一個家庭，佢自己原本只係揾一間屋俾自己家庭去住，咁但係當你家庭開始積聚財富嘅時候咧，你就開始要個地方去儲存你嗰啲財富啦，儲存你多餘咗嘅食物。咁所以咧，建築嘅類型咧就開始越嚟越複雜啦。咁由一個家庭變成一條村，變成一個部落嘅時候咧，佢需要嘅建築功能咧更加係越嚟越複雜，以至有頭先你所講嘅各樣新嘅唔同嘅建築物嘅產品。嗱，呢啲新嘅建築物咧，有時係純粹係為咗功能上嘅需求，好似頭先咁講啦，係儲存過多嘅糧食。但係有時咧，建築咧亦都會帶至一個文化嘅一個層面嘅，或者心靈嘅一個層面嘅。好似你頭先所講嘅一啲紀念性嘅建築咧，其實就係為到一啲人，為到一啲部落咧，佢哋譬如宗教信仰啊、文化嘅產品咧，去開拓咧一啲紀念性嘅標誌嘅。 另外就係、是、即係我哋都可以咁樣去理解嘅，即係我哋話譬如你所講嘅陵墓啊、方尖碑啊，其實都係一啲考古嘅發現嚟嘅，即係話其實佢哋已經係或者係重新挖掘出嚟啦，或者係一啲已經過去咗嘅文明留低嘅一啲嘅記錄嚟嘅。佢哋喺起啲建築物嘅時候咧，其實真係俾人住嘅。不過咧喺佢哋嘅界限裏邊咧，生死咧就未必係咁絕對。咁所以死後嘅人咧，可能都要有居所。咁所以我哋話好多嘅陵墓咧，其實係希望佢好似再生咁樣嚇，有一個好嘅地方俾佢居住，一個好嘅地方俾佢流傳。咁當然亦都有所謂嗰個宗教嘅原因。而當時好多嘅神咧，其實都係所謂嘅統治者嘅化身嚟嘅，即係佢實際嘅形象就係個統治者。咁所以呢啲嘅一步一步後來嘅形象就慢慢加咗落去。咁始終建築物咧，尤其係啲比較巨型建築物咧，都係當時以前嘅人類咧最能夠醒目，即係一眼就望到嘅啲東西。咁所以如果要展示一啲宏偉嘅感覺啊，或者展示力量咧，建築物都係個好理想嘅選擇嚟嘅。 咁如果我哋讲建筑嘅历史，我哋又点样去将佢溯源穷流，去揾到我哋所谓喺文献或者喺实物上面见得到最早嘅建筑物呢？即系我觉得人类文明都留咗好多建筑嘅印记喺度，咁我哋亦都可以从中就见到，其实喺人类文明发展嘅历史同埋建筑嘅历史，可以话系分唔开。 其实可以话系分唔开嘅，因为由远古开始，人已经要有一个居所啦。如果我哋头先所讲，其实建筑嘅最初嘅原型就系为自己或者为自己屋企人寻找一个居所嘅，咁有人就要有居所，咁所以咧建筑嘅发展其实同人嘅发展咧系好大嘅关联嘅。 你頭先問到嘅就係話，我哋點樣知道即係究竟個建築史咧係點樣開始咧？我諗咧就好似阿卓賢所講，我哋都係從一啲嘅考古咧嘅引證咧，去睇到究竟一開始嘅時候嗰個建築物佢嘅設計啊，或者佢嘅發展係點樣嘅樣嘅。特別係咧，當未有呢個文字記錄之前咧，呢啲考古嘅位置咧就成為我哋而家唯一嘅證據啦。 就你話即係由考古一直咁上訴咧，嗰條界線會漸趨模糊嘅，即係話譬如最早可能係一啲越居嘅人啦，咁佢喺山洞住，咁嗰個山洞本身嘅存在，咁佢未必可以用今日定義佢係建築啦。咁但係當然慢慢喺裏邊越嚟越多嘅構造物喺個山洞穴裏邊，咁原來一步一步慢慢咧就可以越嚟越多展示去做。咁但係嗰條建築嘅界線咧，我自己感覺咧就可能同文明嘅界線係同一步起點，即係話佢慢慢由所謂而家我哋嘅定嗰個界線，可能就係新石器時代，亦都可以叫做公元前三十幾世紀再造之前，即係話公元前三千年再上，去到五千年前後嗰啲時候，呢啲極早嘅文明咧就開始有啲好初型嘅呢個建築。咁呢啲嘅時期咧，更加多係所謂人類學同埋考古學嘅發現嚟嘅，即係譬如早期所謂亞利安人有啲嘅剩低嘅一啲好少嘅一啲記錄。咁但係呢啲留低嘅物件可以勉強叫做建築嘅開端。咁但係真正大規模嘅成熟嘅建築物咧，可能就係我哋今時今日會常講嘅所謂四大文明古國裏面所謂嘅眾多嘅發現。 因為我去睇一啲唔同嘅資料關於建築史嘅時候咧，咁亦都會有好多人去將建築咧喺唔同嘅人類發展嘅時期咧，去俾咗好多唔同嘅風格或者好多唔同嘅乜乜主義、乜乜主義佢哋嘅。譬如係我哋話古羅馬啦，然之後有哥德式啊、咩咩文藝復興啊，跟住巴洛克啊等等，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時代發展喺背後。咁除咗話人類喺嗰個時候喺精神面貌上面同埋佢哋嘅技术上面不断咁样发展之外咧，其实喺嗰个建筑物呈现出嚟都有好大唔同。咁亦都有啲人会分类啦，譬如一啲就叫做古典主义，或者有一啲叫做现代主义，甚至系有一啲当代主义等等唔同嘅一啲范畴。咁究竟呢一啲系点样去分嘅咧？又或者系我哋点样可以进一步去欣赏建筑嘅美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慢慢讲下啦。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 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 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 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翻到嚟建築二啦，啱啱咧我亦都提到咧，有一啲嘅學者啦，亦都會將建築史咧劃分咗唔同嘅一啲年份或者唔同嘅時期嘅，有一啲咧就會將佢將公元前或者去到十八世紀就分為古典建築嘅一個時期，跟住由十八世紀咧至到咧一九四五年就分為近代嘅時期，又有啲咧再將一九四五年咧至到依家咧咁就分為當代嘅時期，咁有一啲嘅書啊亦都有咁樣去劃分到，咁入面再一啲細分嘅，譬如又有分到古埃及啊、希腊、罗马、中世纪啊、文艺复兴啊等等，其实我哋都几难去就咁凭个肉眼咧，可以分辨得到究竟系一啲乜嘢嘅。即系以一个如果冇对建筑有啲咩认识嘅人嚟讲，咁但系我哋喺讲建筑史嘅时候，系咪我哋都即系需要去理解一下呢一啲唔同嘅建筑风格啦，又或者系背后嘅一啲故事咧？ 讲建筑风格，梗系问阿嘉文噶啦。 其实咧，我谂咧建筑嘅風格或者嗰個分歧咧，都係即係歷史學家咧做出嚟嘅，即係話咧歷史學家佢哋嘅責任咧，其實就係話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建築物，其實建築物嘅困難之處咧，就係佢同一時間咧，我哋而家都睇到。譬如而家喺香港咧，你望出街，你其實見到咧唔同類型嘅建築物，佢哋係建造喺唔同嘅時代，但我哋同一時間都睇到。如果我哋同一時間睇到咁多唔同嘅建築物嘅時候咧，我哋就好難去理解啊嗰啲建築物點解會出現。嗱，於是咧歷史學家咧就會嘗試咧用唔同嘅方法咧，將呢啲建築物咧去分期或者分開唔同嘅風格，以至咧我哋比較容易啲咧去認清每一個時期佢點解會出現某一類型嘅建築咯。嗱，有時候咧 呢啲咁嘅嘅分類咧，都係歷史學家之後咧做翻出嚟嘅。譬如佢哋研究過幾多年前、好多年前嘅建築物之後咧，佢哋定翻呢啲分期或者定翻呢啲嘅風格類型出嚟。亦都有啲時候咧，就係當時嘅建築師，當佢哋做呢啲設計嘅時候咧，佢哋係有個諗法咧，去做一個新嘅風格出嚟嘅，以至咧佢哋俾個名字自己，呢個係一個乜嘢嘅風格。咁我諗兩個類型嘅機會都有嘅。 咁亦即係話，其實冇一個絕對嘅分界線嘅咯。 個分界線好難，而且好多咧，其實定咗出嚟嘅咧，都受到好後期有唔同嘅人嘅一啲挑戰嘅，即係咪應該咁樣定咧？係咪應該咁樣分咧？嗱，特別係咧，如果我哋當見到更多嘅考古嘅資料，或者我哋見到更多一啲嘅記錄，譬如話可能以前有一個文獻嘅記錄係揾唔到嘅，而家先揾得翻出嚟咧，有機會我哋係會推翻以前歷史學家所定嘅風格或者分期嘅。 另外就係而家我哋今時今日理解嘅所謂嗰個歷史嘅時序咧，其實係中間有一個發現嘅過程，尤其係我哋話喺17、18世紀到19世紀，其實隨住歐美或者主要係歐洲嘅一啲嘅探險家啊、歷史學家啊，咁其實一步一步，譬如喺埃及啊、喺希臘啊，就發現到好多嘅各種各樣嘅一啲留低嘅建築物啊，即係啲嘅歷史遺跡啊，又話譬如喺美索不達米亞，即係譬如今日伊拉克啊、敍利亞附近啊，揾到好多嘅遺址啊，揾到好多嘅遺跡。咁呢啲一步步咧，其實係慢慢即係所謂重構翻其實中間發生過嘅事。咁其實喺17、18世紀都冇所謂後來我哋而家嘅所謂碳十四檢測或者各種各樣放射檢測，你冇辦法知道實際嘅年份係咩時候。咁所以只能夠通過見到嘅發現啊，推敲慢慢填補翻嘅過程。咁所以呢個過程係一個所謂不斷咁推翻、不斷咁更新、不斷咁改換嘅一個過程。咁但係慢慢係會變得清晰嘅，即係話喺原來有邊啲其實更加早嘅，嗰條源流嘅線索係點樣揾翻出嚟？咁所以話對於嗰個歷史嘅重新嘅建構同埋建築嘅同樣結構咧，其實佢哋係互相幫助同埋互相增長。咁所以尤其當我哋講古典建築嘅時候咧，其實係歷史嘅重要佐證同埋歷史嘅重要見證。 咁我哋今次呢个建筑史嘅节目咧，主要就会集中喺西方嘅建筑史啦，咁同埋亦都会带俾大家一啲喺建筑背后嘅一啲故事啦。咁但系啱啱提到嘅就系、是，咦，其实古典建筑啊背后有好多系后世嘅一啲史学家俾佢一啲嘅分隔。咁但系我觉得对于我哋去点样欣赏一啲建筑物咧，呢一啲嘅综合同埋分界咧，都系有佢嘅价值喺度嘅。 当然啦，因为我谂咧一个史学家或者一个特别是一个建筑史的学家，其实他们的责任就是去解释究竟为什么会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年代会突然间有这类型的建筑出现，又或者为什么在某一个时代突然间的设计会都是采取某一个形式。我想这些都是靠历史学家的分析帮助我们去明白。 同埋即是所谓那个建筑的基本的观念，即建筑的基本观念是可以说叫做是不变的，即是说简单讲就是说，譬如那件事是不是稳固，是不是很是实用，其实是大抵可以即用今天的角度去看当时曾经做过的设计。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步一步去即用今时今日我们慢慢建立到的建筑的一些观点去看以前旧的建筑物，原来再重新去发现到原来以前的文明可以去到什么程度，或者以前嘅文明面对呢啲嘅所谓嘅环境嘅变化、环境嘅特性嘅时候，佢点样去处理？咁喺呢一点上面咧，亦都可以从側邊去佐證當地嗰個文明係發展到咩成熟嘅階段。 係咯，而且咧好多時候即係建築物已經係比其他嘅即係一啲嘅文化遺產咧更加容易留得低嘅，因為本身即係建築物係有個結構，即係有個穩固性喺度啦。咁佢已經其實係比較多留得低嘅一啲嘅文化遺產嚟㗎啦。 依家咧，我哋去唔同嘅地方度旅行又好啦，或者係考察又好啦，都會見到呢啲遺留落嚟嘅遺跡啦，或者係一啲建築物。咁我哋都想學下點樣欣赏呢啲嘅建筑物噶嘛，咁所以我哋嘅节目都系想俾大家去认识得到，究竟呢一啲建筑物美嘅地方喺边一度，佢好嘅地方喺边一度。咁啱啱卓然都有提到，就系唔同嘅人去起呢个建筑物嘅时候，譬如系佢哋嘅设计啦，或者系佢哋嘅用料啦等等咧，随住时代咧有啲唔同嘅变迁啊，或者系就算大家对于美嘅定义，可能喺每一个时期都会逐渐咁样去改变。咁但系依家又问下卡文啦。你会觉得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一个建筑嘅美呢？ 啊，呢个一个好难嘅一个题目嚟嘅，即系点样欣赏建筑嘅美咧？我谂咧，呢个系一个既主观咧又客观嘅一个题目啊。譬如你走入去一个建筑物咧，你有时会立刻你觉得哇，好靓呢个建筑物。但系点解你会觉得佢好靓咧？有时系好难去解释。 系啦，同埋我搵唔到啲咩形容词去形容呢种靓啊，因为我唔认识嘅时候，净系觉得哇，好高、好大、好靓。 但冇噶啦，可能就冇其他形容詞去做。 點所以一個角度切入，可能會對個討論有幫助啦。譬如我哋講 William Williams 喺講文化研究關鍵詞嘅時候咧，即係雷蒙威廉斯。咁佢曾經講過所謂品味或者 taste 會咩事？佢就話品味或者 taste 其實同舌頭有關。點解同舌頭有關係呢？舌頭就係絕對主觀嘅器官嚟，即係話你食嚿嘢落去甜酸苦辣咧係你知，你冇辦法將你條舌頭上味蕾嘅感覺咧準確傳達俾另外身邊嘅人。但同一時間咧，佢係客觀。點解呢？因為甜酸苦辣鹹咧係絕對係能夠地球共通，即係你 有科學嘅可以將佢驗證得到。 先唔好諗科學，因為美學問題。即係簡單講就係話，我覺得嗰樣嘢好甜，其實大家 都覺得好甜， 大部分嘅人都係會可以知。咁同埋咧，食嘢好有趣，嗰樣嘢係好好味嘅嘢咧，真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好好味嘅。即係話嗰樣嘢排隊，即係嗰間餐廳好食，大家係岌頭，九成九嘅人都會話啊讚好，真係正。所以咧引申出嚟咧，對品味或者討論呢啲問題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好有趣嘅特性，就係話有一啲人咧條脷係特別勁，即係話有啲人鑑賞能力係比其他人出色。而佢嘅鑑賞能力咧，係令大家咧係認受，咁所以話咧品味或者審美嘅人咧就係咁嘅人，就係話佢哋係能夠捕捉比其他人更加敏感去辨別到乜嘢係好，咩係靚，咁建築又係咁，食嘢又係咁。而問題就嚟啦，呢批嘅人咧，佢慢慢就會將佢嘅判別嘅標準寫落嚟，嘗試係提出一啲嘅觀點，話啊嗱，依啲咧就係一啲出色或者好嘅一啲原則。咁所以咧，依啲嘅原則咧就係所謂判別美或者種種嘅嘢嘅誕生嘅來源。 咁但我覺得呢樣嘢都可以學習嘅，即係要慢慢去培養先至可以有呢一種 嘅。食得多嘢咪知道咩叫好味咯，係嘛？ 同埋你要食得多好嘅嘢同埋唔好嘅嘢，即係有一個比較喺入面。咁但係去翻建築嗰方面，我哋又點樣用眼睛鑑賞一啲建築物，覺得佢好或者係覺得佢唔好，提升我哋品味嘅能力 咧？我諗咧就自古以嚟咧，好多人咧都想從一啲科學啲嘅方法咧，去明白點樣為之靚嘅。以前咧好多人咧就會從一啲比例啊。呢啲咁嘅嘢咧去入手嘅，譬如佢哋会觉得咧，即系人咧系神造嘅，咁所以人体咧嘅比例咧应该系神造出嚟噶嘛，所以系最靓嘅。咁所以以前啲人咧就曾经咧即系尝试过喺人体个比例里边，或者大自然嘅比例里边咧去抽取一啲最好嘅比例。咁咧然后咧就喺我哋做建筑设计嘅时候咧尝试咧去运用翻呢啲嘅比例。但系比例只系其中一个咧稍为科学啲嘅做法啦。其实咧睇建筑咧，除咗比例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嘅嘢嘅。譬如佢對於材料嘅運用啦、光線嘅運用啦、佢嘅裝飾物啦，而最重要咧就係其實佢個空間個感覺，因為其實咧所謂建築物咧，佢最主要咧都係用物料去承載佢做出一個空間出嚟，咁、那個空間個感覺，你入到去嘅時候，你覺得呢個空間係咪適合呢一個建築物咧？呢個空間帶俾你嘅感覺係點樣咧？先至係最緊要嘅。 其實卡文最講佢早嘅一啲嘅即係比例嘅部分咧，當然佢特登冇拋書包，就係、是、所謂建築十書啦，即係維德羅威嘅一啲嘅觀點。咁其實佢提出嘅觀點好基本啦，就係、是、話第一件事咧，就係梗係件嘢唔會冧噶嘛。 系要扎实嘅， 即系嗰个建筑咧系要坚固嘅吓，即系所谓嘅墙啦。咁第二个咧就系话嗰个建筑咧好可能系有用途嘅，即系呢个用途系能够被满足嘅啊，即系能够被满足嘅用途。咁第三咧就系正话所讲嘅即系靓啦。咁靓就系好主观咁，但系前两个咧，我觉得系相当好嘅一个观点，尤其系坚固嘅观点。即系呢个好自然嘅，我哋人类睇建筑或者你睇下 B B 仔砌积木，你系明嘅，即系佢哋砌得坚唔坚固、冧唔冧咧，就系佢哋，我觉得佢哋辨别一个构造物。嘅起點嚟嘅，佢哋都係希望砌一嚿堅 冧嘅嘢， 係啦，因為佢哋嘗試會打爛嗰嚿嘢，係嘛？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呢啲係一啲好嘅起點，去睇下即係人類點樣去做建構一啲物件。 所以以前都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話當一啲人睇到一個建築物咧，如果你能夠明白到佢個結構係點，即係一睇到你已經見到話佢好堅固嘅起得，你知道佢個結構大約係點樣嘅咧，你個心咧就會舒服啲嘅， 肯可以喺裏邊咯。 係啦，係啦。 咁究竟啊，關於建築嘅美咧，或者係啱啱都有提過好多嘅，譬如係建築方面嘅設計，例如係光線啊、材料啊、空間等等，又點樣同建築發展拉上關係咧？咁我哋喺下一節咧，再同大家慢慢講下啦。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 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 溫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嘅殺戮，憑吊輕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到第二部分的建筑二了。我们刚才也都跟大家提过，在西方的建筑史上面，我们可以将它分为古典建筑的时期，另外就是现代或者叫做近代的建筑的时期。但是我想知道的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一个分水岭，或者是我们说在哪一些年份或者哪一些事件会影响到我们去判别一个建筑的历史，这一刻就是古典建筑，而另外一刻就是近代或者现代的建筑。 我想个分界线呢，我们很多时都会用工业革命作为那个分界的。在工业革命之前那些呢，我们通常都会当它们是古典时期的建筑。工业革命之后呢，我们都会当它是现代建筑的。 为什么会用工业革命的呢？其实 因为我们讨论所谓现代主义的思潮的时候，起点都是跟现代主义诞生有关系。现代主义的诞生呢，其实是跟现代化有关系。咁点解现代化同所谓工业革命有关系呢？就是工业革命带嚟嘅咧，就系一个极大嘅技术革新。嗰、那个技术嘅革新咧，系俾好多人感觉到，或者成日都讲嘅就系所谓星光化电。星光化电同埋咩咧？就系、是、速度嘅变化，同埋咧物料嘅转移。咁呢啲嘅变化咧，就大大咁改变咗人类嘅生活方式。咁自然就带嚟咧建筑物啦、建筑物料咧嘅一个大嘅一个变化，亦都多咗好多咧以前唔能够用嚟起建筑物嘅东西咧，可以攞嚟做建筑。咁当然除此之外，人的审美方式都有变化。因为以前可能个速度好慢，我哋坐马车慢慢睇一条街系咁睇。但到有高速嘅车啦，咁我哋会发觉我哋睇事物嘅方式唔同。咁所以呢个呢，就係一般我哋话喺文学啦、历史啦、哲学啦、美学啦、艺术上面呢讲嘅现代主义呢，其实有关键就係呢度。就係话嗰个我哋人类嘅审美方式、观察世界嘅方法同以前已经有所变化。所以建筑作为其中一门，或者系艺术嘅其中一门，它必然有所变化，而观察者去看这种变化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不同。所以我们说工业革命就是这种所谓现代的诞生的一个关键点，而所以它的分界线就是所谓正话所讲的工业革命的位置。 还有我想工业革命就是我们在技术上面的一个重要的分界。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即是启蒙运动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来的。一个工业革命，我们说是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材料。咁而启蒙运动，我相信就係俾到当时嘅人一啲新嘅思维、一啲新嘅精神，同埋佢哋嗰陣时会比较脱离咗以前我哋话古老嘅一啲宗教啊等等嘅思想，比较 人类开始被发现啦， 比较係重视理性啊，或者我哋话实证主义，咁会追求多啲嗰个本质。咁所以我諗呢一方面亦都会对于我哋话分界于近代或者古典，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影响喺度。 我哋正话都倾偈都讲喎，话睇以前啲旧嗰啲建筑咧，即係一系就睇教堂啦，一系咧就睇皇宫啦，系嘛。咁但系咧讲啲新嘅建筑物，梗系睇下啲博物馆啊，系嘛，睇下啲有啲大型嘅，譬如高楼大厦啊咁样。譬如而家一讲啲新建筑物，就可能最高嘅楼啦，又起咗新，咁呢啲嘅大家嘅观察点或者着重点，同以前已经系有好大嘅变化。 系啊，咁其实喺工业革命之前，即系嗰个古典时期嘅建筑物咧，其实我哋点样嘅分期咧，大部分咧都系跟翻咧，即系西方个政治同埋宗教个发展去分嘅。特别系咧，即系每一个时期咧，都系喺欧洲边一个系最大势力咧，佢哋嘅建筑咧就会成为当时最流行嘅一个建筑嘅风格嘅。而且当时咧，即系基督教嘅扩展咧，亦都令到嗰个建筑风格咧带嚟好大嘅转。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基本上政治宗教就成为主导历史和主导建筑设计的一个主流。但是工业革命带来的转变就太多了，就好像刚才两位主持所说。 是啊，咁而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喺古典建筑入面咧，会同大家介绍好多唔同嘅建筑物啦，同埋佢哋当时嘅风格。咁依家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将呢啲唔同嘅时期都有一个概览，俾大家都大概知道，如果我哋去研究呢个古典建筑史，或者唔好话研究咁严重啦，我哋系做一个认识啦，古典建筑史其实可以分为边一啲嘅时期，或者系呢一啲嘅时期有啲咩嘅建筑嘅特色嘅咧？ 嗱，我谂我哋最主要嘅分期，我哋会由所谓嘅四大文明古国里边咧，喺西方咧最紧要嘅巴比伦、近东同埋埃及咧开始嘅。之后咧，我哋就会睇古希腊啦，因为当时希腊咧嘅文明咧系喺欧洲嗰度咧系即系最重要嘅一个文化。但希腊嗰个文化咧，好快咧就俾即系古罗马帝国咧所即系 取代咗， 取代咗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之后咧就会睇古罗马嘅建筑。古罗马嘅建筑之后咧，我哋会睇咧最主要咧系基督教个扩展啦。基督教嘅扩展咧成为咧欧洲里边咧最重要嘅一个宗教。咁随住基督教嘅扩展咧，带嚟咗咧建筑嘅几个唔同嘅时期， 包括咧就係最初嘅基督教建築啦，同埋拜占庭建築啦，之後嘅羅馬式建築啦，喺法國附近所產生嘅一個風格哥德式建築啦，翻去羅馬嘅文藝復興時期，呢啲咧都同呢個基督教嘅發展咧好有關係嘅。特別係咧當時有一個宗教改革運動咧，係帶嚟咗咧一個新嘅建築風格叫巴洛克。咁我哋都會講下咧，究竟咧基督教一直喺歐洲嘅發展點樣帶嚟呢啲種種嘅即係建築風格嘅唔同。邁向咗呢個工業革命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一個新古典主義，呢、這個咧就已經係趨向咧，幾乎係邁向咗現代主義嘅一個步伐。 我哋話咧，就係建築同食物咧，真係有相似之處。食物咧又可以食飽，同一時間咧又可以審美，好味同埋唔好味。建築又係咁，佢既係咧一個好實在嘅一個建築物，我哋可以睇到，可以去感受到佢有好多歷史嘅感覺。但同一時間咧，我哋都可以欣賞佢特別嘅美學之處。咁所以正話講好多咧，既係歷史裏面重要嘅時代，同一時間咧，亦都係啲好靚嘅唔同特色嘅一啲嘅見到嘅一啲建築物喺裏面。 同埋我估咧喺唔同嘅建築或者係唔同嘅歷史嘅原格，佢嘅流變入面其實都有好多嘅故事咧，我哋可以喺之後嘅節目入面慢慢同大家講，亦都咧講一啲因為唔同嘅人啦、唔同嘅國家啦，咁就令到當時嘅建築咧或者當時嘅人民發展咧有一個不斷嘅轉變。咁呢個咧我哋亦都會喺之後嘅每一集嘅建築二入面咧，再同大家去慢慢去分析同埋去拆解嘅。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的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讲建筑点单止系西方嘅建筑啦，其实我哋依家住紧嘅香港咧，亦都有好多建筑我哋可以慢慢咁欣赏嘅。咁所以咧，我哋建筑以呢个节目，除咗会同大家讲西方嘅建筑史之外，亦都会带大家由西方翻到嚟我哋依家身处嘅香港，希望咧喺香港呢个地方揾到更加多具建筑特色嘅地方可以介绍俾大家嘅。咁而呢啲建筑嘅特色，我谂同我哋人类嘅生活或者对于香港人嘅生活活亦都系息息相关，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个环节香港足迹建筑嘅足啊，咁就会咧同大家讲下一啲香港嘅建筑同埋人民足印嘅。咁呢个时候咧，第一集嘅香港足迹，我哋首先会为大家介绍嘅就系大澳棚屋啦。咁呢个地方咧，其实我谂亦都大家会都去过啦。咁同埋听讲话咧，有好多唔同嘅国家佢哋嘅建筑系入面嘅学生咧，都会攞呢个香港大澳棚屋咧作为一个教材去教嗰度嘅学生点样为之呢个建筑喎。咁不如又问下卡文啦，究竟大澳棚屋有啲咩嘅特点咁值得大家去欣赏 呢？其实今次我揀大澳棚屋呢，成为我哋即係建筑二呢嘅香港足迹第一集嘅介绍嘅一个建筑类型呢，其实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哋香港，我哋大家都知个历史呢都係由一个渔村开始嘅。咁所以我哋其实第一件事应该係諗返渔民当时係应该住喺一啲乜嘢嘅类型嘅屋嘅呢。大澳棚屋咧，香港咧即係剩翻咧唔係好多嘅漁村嘅之一啦。咁而佢嘅建築咧亦都好有特色嘅。睇大澳棚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諗翻一樣嘢，就係話漁民咧點解會起棚屋咧？ 系啦，我哋见嗱，我哋首先都形容一下棚屋系点样啦。 即系如果大家有去过大澳知咧，即系话俾少少钱咧，就可以坐嗰啲嘅街岛或者游船啦，就喺沿住大澳嗰条水道咧，就去沿两岸咧就欣赏。咁大家会见到啦。咁以前可能仲多啲嘅，不过之后咧曾经有一次嘅火烛咧就烧咁一啲嘅，咁所以有啲面貌啲变化。咁但大抵你都睇到咧系一啲嘅好幼嘅木条嚟支撑嘅一啲嘅建筑物。咁然后咧就喺下边咧就好似一个好大嘅空间喺下边系晾住，咁又上面系屋嚟，咁有啲船咧就可以一直咁沿住去睇。咁呢个景观，我相信咧喺香港本身咧就已经系非常之独特。咁但系喺唔止喺香港，其实喺其他地方睇咧，呢一个大澳咧都系不得了，非常之独特嘅一种嘅建筑方式。 系啊，亦都有所谓嘅东方威尼斯之称，就系呢个香港嘅大澳啊嘛。咁但系我哋又会觉得佢同威尼斯之间嗰个特色又好唔同嘅。虽然大家都系好多嘅河道水道啦，咁但系喺睇呢个大澳棚屋就系应该 因为要迁就翻当地人嘅生活，所以先至起呢啲屋噶嘛，系咪？ 冇错啊！我哋成日都讲棚屋咧，头先阿卓贤都讲啦，就系佢有几支木杉咧，就撑起间屋。其实佢点解要撑起间屋咧？就是、因为佢建筑喺水上边，咁水咧就有即系潮汐涨退嘅，所以嗰个棚屋咧，即系定嗰个位置咧，其实咧就系个高度咧，就系啱啱避免咗咧潮涨嘅时候咧，啲水会涌入去间屋入边嘅。嗱，棚屋咧，其实咧就系即系渔民嘅屋企啦。其实我哋可以去谂咧，当年咧，即系点解啲渔民咧就会起棚屋嚟住？渔民咧应该咧就住喺船上边嘅，咁但系咧随住即系时代发展咧，亦都唔系个个可以住喺船上边啦。屋企有老有少嘅时候咧，你都需要咧即系喺陆地上边落脚嘅。咁所以当时嘅渔民咧就开始喺大澳咧建造呢啲棚屋居住。咁但系作为一个渔民，佢点解会识起屋咧？ 同埋呢个究竟系咩时期开始会起呢啲棚屋出嚟咧？一开始我哋话主要就系住喺船上面，但系几时开始我哋话诶开始有棚屋咯？仲越起越多咯？咁你话起屋嗰方面都要有好多学问喺入面噶嘛？之前我哋个节目都有讲到话，最紧要唔冧啊嘛。咁但系喂，我依家望落去。成日迎住佢会諗下，因为嗰几条木条真係好幼嘅咗。但依家打过咁多次风，你知香港，但係都仲可以屹立不倒，咁真係犀利。 喺呢一点上呢，正话讲到威尼斯呢，就都即刻可以继续讲落去。其实我哋想象中见到威尼斯呢，就同大澳呢应该係唔似嘅，因为呢大澳嗰啲呢就一条条枝呢就见到嘅，威尼斯就喺水里啲建筑物啦。但其实真係相当似，点解呢？因为其实如果你知道呢，成个威尼斯嘅而家你见到建筑物呢，全部都系起喺啲大嘅原木上面。即係整個威尼斯嘅城市底呢，其實全部都係啲木裝嚟嘅。咁而喺木裝上面呢，做咗幾層防水層，一層防水層，兩層防水層，去隔住，唔好俾嗰啲海水浸到嗰啲木裝。所以成個威尼斯其實呢，的確係好似大澳咁樣，係由一啲木裝晾住而嚟。咁所以我可以講到一樣好特別有趣嘅嘢，就係、是、呢，其實呢啲嘅木呢，好似好唔堅固咁，其實呢係一個相當穩陣嘅建築物料嚟嘅。 咁但係仲係未解答到阿卡文頭先問嘅問題喎。漁民點解無啦啦會學識到建造棚屋？即係嗰個知識從何而來嘅呢？我就估唔到啦。 其實呢個知識從何而來呢，大家都係估計嘅。好多時呢，我哋都會估計呢，其實呢佢哋呢就唔識起屋嘅，但係佢哋識得造船。咁所以呢最早期嘅棚屋呢，其實呢嗰個結構呢就同佢哋造船呢係差唔多 嘅。浮喺水面嘅。 係啦，其實就將隻船呢晾喺水面。將隻船晾喺水面，用啲木呢去支撐一隻升起咗嘅船。咁所以你見到棚屋最早期嘅結構呢，如果你去到大澳呢，你會見到有幾間剩返喺度嘅棚屋呢，佢係圓頂嘅。佢嘅圓頂結構呢，啲人呢就會覺得可能呢就同嗰個山板嗰個船篷呢個建造呢係差唔多嘅。咁所以最早期嘅棚屋呢，其實係用木枝啦，或者用啲葵葉呢就咁包住個頂，其實就同嗰個船嘅船篷呢好類似嘅。只係到後期嘅時候呢，啲人呢先開始用星鐵皮呢包住個屋頂嘅啫。 同埋呢種稍浪高咗建築物，其實喺東南亞啦，或者喺中國嘅西南都見得多，因為大抵呢都係比較大雨啊，容易水浸嘅地方就會見到。尤其一個更加出名嘅例子呢，就係、是、今日馬來西亞沙羅越呢，其實有一個好傳統建築物叫長屋。咁長屋呢嘅基礎結構都係咁，就係、是、話下面係由木裝晾住。咁呢個呢就係當地土生土長嘅居民一直居住嘅一啲嘅模式嚟。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呢種嘅智慧呢，佢哋之間未必係有影響嘅關係，即係其實未必有拉緊，但会见到咧，就系当面对住一啲可能会周期性会有水患啊，或者有潮湿嘅情况之下咧，大抵大家咧都会选择倾向于将即系唔好浸嗰间屋啦，就晾起佢。咁呢种嘅智慧加埋大澳独特嘅嗰个水道嗰个建设，同埋当时嗰啲嘅所谓嘅蛋家人或者水上人咧，佢哋会倾向于住喺岸边比较自在啲，因为住惯喺船嘅时候咧，嗰个生活模式嗰个做法，越住喺而家我哋见到嘅呢一种嘅棚屋咧，系比较自在过喺内陆度居住。 咁但系由于即系棚屋咧，其实头先都讲嘅就系用木材咧、木杉咧去支撑住间屋嘅。咁但系木杉摆喺水里边咧，就其实好容易咧，即系 腐烂 嘅。腐烂啦。咁所以咧，即系大澳嘅居民咧，佢哋咧就发现咗咧，用一只咧叫昆典木咧去做呢啲木桩。咁呢只昆典木咧，其实就好多時用嚟造船嘅木，咁係防水性咧就比較高嘅，咁所以佢哋好多時都會用呢啲木咧嚟做呢個木裝。 咁我哋又可以嚇大家試下抽多啲時間走去大澳嗰度，就研究一下棚屋嘅結構，又或者坐下船喺啲棚屋嘅底嗰度，去認識多啲我哋香港嘅建築風貌啦。 劃破限界，編寫建築新章，新觸角。 我哋建筑二除咗会带大家走到去西方嘅古代去认识古典建筑，亦都会带大家去到今时今日，我哋香港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建筑嘅风格，都会带大家去睇一睇。头先就同大家咧就欣赏过大澳嘅棚屋，咁而我哋依家咧又再放眼翻成个世界，去睇下现今嘅建筑师有冇边一啲咧，我哋值得去留意一下嘅。咁而我哋讲紧嘅就唔一定系话我哋依家仲系生活紧或者生存紧嘅一啲建筑师嘅，我哋系讲紧一啲比较当代一啲嘅建筑风格嘅一啲建筑师。咁而第一集嘅呢个新竹角咧，咁会为大家带来嘅就系呢一位安东尼高蒂，一位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嘅建筑师啊。咁呢位建筑师咧，诞生于1852年啦。我揾过一啲资料咧，佢有一个好巴闭嘅称号嘅，就叫做 God's Architect， 译翻做中文就系神嘅建筑师啦。咁我谂以佢作为我哋新竹国嘅第一集咧，亦都非常之适合。 系啊，我谂咧高蒂咧，佢系一个喺佢当时个时代咧，非常之同其他人唔同嘅建筑师。佢做嘅建筑咧，就算无论喺当时嘅年代，或者而家睇起上嚟咧，都系即系得佢独家嘅，系冇其他人咧系做同类型嘅嘢嘅。 我哋依家可以睇到嘅高蒂嘅一个我哋话 masterpiece 啦，亦都系喺西班牙嘅巴塞隆纳。咁我哋会见到嘅圣家堂，可以话系佢最伟大嘅作品啦。咁啊，听讲都起咗几廿年嘅咯，去到依家都仲未完工，都仲起紧。咁都唔知几时完。 好似话十年后会完。 系啊，有资料话佢起到2026年嘅。咁但系高蒂讲紧系1852年出世，而好似话系喺佢接手去起呢个圣家堂嘅时候，佢系31岁啊。咁而其实之前亦都有一啲其他建筑师开始起紧噶啦。咁啊，交到佢手，计计下都起咗100几年噶啦，都仲系未起完。咁我谂，当佢真系起完嘅时候咧，会成为呢个世界上即系其中一件，或者可能依家已经系啦，世界上最重要嘅一个教堂啦。 好多人都讲想讲嘅，到起完之后咧，可能个话题性就冇咁强都唔定。即系而家咧，大家都觉得呢个故事本身非常之吸引，因为一个起咗好耐，即系一直都未起好嘅教堂，而咧佢个一霎眼睇到嗰个面貌咧，系真系非常之特别嘅。第一咧就系、是、好多人咧觉得咧佢唔似一个教堂嘅，佢个整体嗰个形象咧同平时我哋一般理解嘅教堂系有啲感觉上有啲唔同。咁啊，我都讲少少啦，即系大家感觉咧，即系高蒂咧一睇到高蒂啲嘢咧，就会感觉都系即系好多曲线，即系话佢好似咧将啲正正常常应该起成直线嘅都扭曲到不得了嘅，即系起埲墙都好，佢都系啲系高高低低有啲波浪咁嘅状况。咁所以一去到睇張相或者你一睇到高蒂嘅建築，我哋好容易 recognize， 好容易辨認到佢係啊，就係佢嘅一個， 就係高蒂嘅作品， 就係高蒂嘅作品。咁而呢種咁強烈嘅第一眼就辨別到嘅一種建築嘅東西咧，咁強烈啦，咁就好容易令到其他即係仲愛好建築嘅人咧係著迷，因為呢種咁 iconic、咁強烈嘅風格咧，好容易咧，哇！佢真係不得了，即係只有佢能夠做得到。咁所以我哋做文學藝術嘅時候咧，都希望就係話，如果人哋一睇啊，第一句你就知係你寫嘅作品咧，咁你就即係成功嘅作家。我哋話你第一眼就望到嗰個係你嘅畫咧，咁就係成功嘅畫家。咁所以高蒂咧係100%做到呢一点，而淨係呢一点咧已经足够佢喺即係建筑师度留名。 大家又可以试下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大家可以去到第五台入面揾翻我哋建筑二嘅节目，咁而入面咧，我哋亦都会上载咗一啲嘅图片咧，咁俾大家去欣赏一下唔同嘅建筑物啦，亦都有高蒂嘅建筑可以睇得到，又或者大家咧可以上到去网上面，即系随便去 search 翻呢个安东尼高蒂啦，咁同埋 search 圣家堂咧，亦都可以见到高蒂佢嘅呢个建筑，呢、這个啱啱卓然所讲系唔系好似教堂嘅教堂。一个充满住曲线啊，特别打破咗传统嘅一个建筑物。咁我哋其实好难去品评究竟呢一个系一个伟大或者好嘅建筑、啊。即系话，当佢系咁样突破传统法，而有好多时候应该会受到好多人嘅批评，同埋有啲人会觉得，喂，你咁样搞法好似好唔庄严，好唔神圣，会唔会有啲人咁样去评论佢嘅咧？ 我相信当时高蒂其实佢都应该会遇到一啲类似嘅批评嘅，因为佢个风格咧同佢当时 即係身處嗰個西班牙嘅情況咧，係完全唔同嘅。西班牙見到嘅建築物完全唔同嘅。佢嘅風格咧比較強調咧，即係同大自然有關嘅。你會見到咧喺佢好多嘅建築物裏邊咧，都有一啲同大自然有關嘅元素喺度嘅，亦都係咧令佢即係好似頭先蔡源所講，點解會咁多曲線喺佢嘅建築物裏邊咧？因為佢覺得大自然裏邊咧，你其實就淨係會見到曲線，你唔會見到直線嘅。 係 嗱，咁當然呢個係誇張咗啦。佢嘅建築物嘅即係其實都會有直線喺入邊。咁但係咧，佢嗰個風格咁強烈嘅時候咧，當時可能咧都會受到其他人嘅批評嘅。不過佢好重要咧，就係佢識咗咧一個咧帶俾佢咧好多支持嘅一個顧客。咁所以好多時建築師咧，即係你要做到成功嘅作品咧，都要有財主嘅支持。佢當時咧就識咗即係貴爾先生嘅。咁貴爾先生咧就好欣賞咧呢個建築師。咁於是咧貴爾先生咧就出錢咧，讓咧高第咧幫佢起咗咧幾個佢家族嘅建築物嘅。特別係咧即係好出名嘅貴爾公園啦。而家我哋去巴塞羅那咧就會即係見到係一個好著名嘅即係遊客點啊。而家咁喺嗰度咧，即係高第開始咧去展現佢自己嘅才華，用好大量嘅曲線，好大量嘅動植物嘅元素咧，喺嗰個公園嘅設計裏邊嘅。而且咧，佢喺個公園裏邊咧，佢好有趣嘅建築處理手法咧，就係佢用一啲咧破碎咗嘅馬賽克咧，去組成咗嗰個公園嘅環境。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獨特，當時好獨特嘅一個處理手法，而家都好少人用嘅。 即係無論係個造型方面，又或者係喺個用料方面，都有一啲突破喺度。咁而我諗，就算去到今時今日啦，即係唔好講翻話係十九世紀嘅時候咧，就算今時今日我哋去睇高大佢嘅建築咧，亦都係覺得佢係非常之富有現代感啊！即係打破咗以前我哋對於一般話教堂啊，又或者係一般建築嘅一啲印象。咁大家亦都可以試下去揾下高第嘅建築嘅作品出嚟咧，慢慢去鑑賞一下啦。咁今集嘅建築二呢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亦都同大家去做一個概論嘅形式呢，簡單咁樣介紹咗究竟我哋可以喺建築史上面分出點樣唔同嘅一啲時期啦，同埋一啲背後嘅故事，同埋點樣去欣賞建築嘅美嘅。咁而下一集嘅節目入面呢，我哋就會首先帶大家去到人類文明發展嘅源頭，亦都即係我哋所謂嘅遠古近東同埋古埃及時期，帶大家去到神廟金字塔啦，同埋唔同嘅一啲建筑物入面咧，去认识一下呢一个时期嘅建筑风格，亦都等大家咧，如果真系去到当地去旅游嘅时候，亦都可以听住我哋嘅节目，然之后咧去睇下点样去欣赏到呢一啲建筑物嘅美啦。咁我哋今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一集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再见， 再见。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然、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